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你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 靠。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一世华商。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第176集。江晨没有在这里给狗剩他们围观，而是把人带到竞技场，按着他们挨个摩擦了一顿，终于舒坦了，拉着方景行往外走。唐副董躺在地上没起来，轻声道： 你真的不是？ 江晨脚步一顿： 不是。 唐副董轻轻叹了口气，接着意识到又把陈慧兰乐搬出来了。 不是就好，你很厉害，未来是你的。 江晨沉默两秒走了。方景行看他一眼，安抚地捏了捏他的手： 没关系，等项目结束就能说实话了，到时候请他们出来吃饭。 江晨想到已经回来的七号，嗯了声。七号这时候还在吴军病房里躺着，他早已苏醒，只是身体有些虚，暂时没办法下床。军方和安全部的人陪他聊了聊，便离开病房，找到两位组长，把一份报告交给了他们。陈组长诧异： 这是什么？ 他这次在国外碰见了以前认识的人，虽然改了五官，但对方依然怀疑他的身份，采集了他的血样。 秦组长脸色微沉。陈组长倒抽一口气，只听对面的人继续道： 我们的人花了几天时间赶在他们检测前把血样换成了别人的。 陈组长松气： 这是这次事件的报告，需要给你们一份。 秦组长接过来，快速扫完，点了点头。双方做了简短的交谈，两位组长便把人送走了。陈组长摸摸下巴： 虽说是虚惊一场吧，但感觉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 秦组长看向他。陈组长说完溜达着回了办公室。他这猜的很快得到了应验。转天上午，他们就被叫去开了一个会，被鼓励一番，说是希望能尽快推项目。 很简单，血样是换了，可万一人家不信，暗中派人调查，这多烦。克隆有长生不老药，研究半人半机器人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猜测，这些和一个早已存在了几十年但技术依然不成熟的冰冻实验放在一起，你觉得上面更愿意公布什么？ 秦组长无言以对，不过好在那些人不会指手画脚干涉他们，只是给个建议而已。两人观察几天，见七号的精神养足了，便推着他出来检测精神力，然后在秦组长的吩咐下，冷酷无情地又把他推回到了吴军病房。七号自知理亏，特别老实，乖乖住进去和 AI 打牌，让江晨看得特别满意。报告很快出来，冰冻小组的人围成圈看完，见他和江晨一样高，觉得或许真的和精神力有关。他们看了看剩余三个人的资料，这十位志愿者有些送来的时候就很惨烈，根本来不及做杂七杂八的检测，只能留一个基础数据，比如七号。有些则签得早，能有时间给项目组留一份详细的数据，比如江晨之前就做过一遍检查，这才被冰冻的。剩余的三个人同样如此。他们只有一个人的精神力偏高，但和江晨比起来还是差一截。由于不清楚苏醒的最低阈值是多少，两位组长商量完，决定找精神力的项目组要一套辅助设备。可能某些部门也自知理亏，在后面推了一把。借设备的申请发过去，那边当天就把设备送来了。冰冻小组开了两天会，做足准备，开始解封精神力偏高的十号志愿者。 留在外面守着的几个人翻着石浩的基本资料，其中一人道： 我发现精神力偏高的都不太一般，一号和七号就不说了，你们看这个十号。哎，等等，这是个啥？ 齐玉一看，发现上面的照片掉了，背面竟然手写了一段小字，自己已经有些模糊了。开头是一长串乱七八糟的东西，最后写道：以上，如果我没救回来，请把这些动漫和小说的结局烧给我，不然我死不瞑目。 那你他妈还往这上面写，谁看得见呢？ 江晨知道冰冻小组这天会解封十号，中午出来遛弯的时候便观察了一下他们的神色，发现一点都不丧。 成功了？ 啊，在楼上。 江晨好奇地上楼，先是围观了一下正在吃饭的七号，见里面的人笑着对他挥手，便点头作为回应，然后走到旁边的无菌病房里，见里面躺着一个人，看不清楚具体长相。 这次是干什么的？ 学生，骑手。 哪个骑？这回换成送外卖的了？ 围棋的棋，高一的学霸，那从小就跟着家里的长辈学围棋，但是他的学业上呢要更加出色，所以他就没走这条路。初三暑假机缘巧合被国家级的棋手发现，惊为天人，非要把他收为关门弟子，可惜他高一生了病，没来得及上赛场。 这次是真的吗？ 资料这么详细，那应该是吧。 他把照片拿出来， 据说这位学霸智商高，玩着就能考第一，你看他平时干的事儿多有空，基本就不用来学习。 江晨接过一寸照沉默，这么点的地方写得密密麻麻，米雕似的，光看这张单子就能知道十号的业余生活有多么丰富。他把照片还回去，又看了看两位病友，觉得项目离结束更近了一步，满意的走了。冰冻小组的人快速吃完饭，都没去午休，而是直接进了会议室。解封十号时，精神力辅助仪上跳了一组数据，说明确实是用上了。他们根据这组数据推导出一个大概的阈值，发现另外两个精神力偏低的志愿者目前不具备解封条件，除非精神力的研究能有新突破，通过外力的帮助他们才有可能解封。换言之，等十号的身体恢复，他们把后续数据整理完，出完报告，这个项目就结束了。冰冻小组的成员都红了眼，不算前期复杂的动物实验和准备工作，从一号苏醒到现在的十号解封，他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途经过几次打击差点放弃，如今总算是要画上句号了。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